第244集，镇朝纲。 五日后的一日早朝，群臣议事完毕，圣上却没有散朝，而是感慨一般的说起了圣人之言。 朕有感于孔圣人的仁爱，孔圣人之所言，句句皆是传世之作。众人慕我大恒人才辈出，克己复礼，圣人之言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。 朝中的儒学大家不由露出了自谦的神色。 朕时常感念，无法让天下人都学习到圣人之言。朕的太傅也如朕一般有此忧虑。李保乃天下大儒，研习孔圣人之礼有数十年之久。他如今年纪大了，但为了能让天下百姓聆听圣人之言，能让天下读书人习得圣人的学识，便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来人，请朕的太傅上朝。 百官没想到会有这样一幕，他们转头朝后看去，神情讶然。早已白发苍苍的帝师李保一步步走到了大殿之中。他老了，身体也跟着老了，年轻时若是还有些壮志，现在也早已被衰弱的生命熄灭。但一个文人对名留青史的追求，连李保也逃脱不过。在史册上长生，备受后人赞誉。有死亡和家族繁荣逼在身后，圣上的每一句话都戳在了李保的心窝里。李保拄着拐杖，每一步都在哆哆嗦嗦。他的目光从脚下嫣红的宫廷地毯上划过，富丽堂皇的宫殿还是以往那般的威严高大，金柱上是龙凤攀藤，十二文章。他慢慢看着周围的官员，他们都穿着官袍，都还能走得动路，深色的官袍加身，静穆之中是沉压压的威仪。这都是圣上让李保对付的人，其中有不少曾来过李保的府上，请李保为其辅政文章。这些人中很多都是越来越有名气的才子大儒，是各派的代表人。李保从他们身上收回眼睛，终于走到大殿前，他扔掉拐杖，颤颤巍巍地下跪： 臣李保拜见圣上。 起吧。来人，扶太傅起身。 李保被太监搀扶着站起来后，便高举手中一沓厚厚的纸张： 圣上，这便是臣想要献上的东西。 太监上前接过，顾元白随意抽出一张看了看，嘴角一扯，看着李保的眼神越发温和，侧头对着太监道： 将这些交与诸位大臣手中。 五个太监从一旁鱼贯而出，顷刻间便将这些纸张交到了诸位大臣的手里。百官或不解或好奇，低头看完之后便是心脏一缩，不敢置信。李保大喘了几口气，在圣上的目光之中一一将这些标点符号的作用说了出来。顾元白时不时点头，一副极其赞同欣赏之意。纸张上的不是顾元白那日写的曹刿论战，而是李保自己用标点符号尝试写出来的战国策的两段话。两段话很少，虽然简洁，但已说明了一切。等到李保解释完之后，整个大殿之中静得好像还有余音存在。 这怎么能用？ 这怎么不能用？朕觉得李清说得好，方法也好，有了此法，天下百姓都可不再耗费心力和时间去学习剧毒。于万民有好处的东西，岂不正是孔圣人所说的有教无类？ 问话者哑口无言。 圣上所言极是，此法臣恳请圣上用此法来做剧毒之用，以普及万民。 此言一出，百官哗然，一个个官员神情激昂地站了出来，大声同圣上说着不可。 可要是问他们为何不可，他们又说不出其他的话来。朝廷之中的一些韩氏官员目露纠结，但在他们还未站出来前，有些在前些日子与圣上谈过话的大臣们就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，整个朝堂吵得如同菜市。顾元白看着下方丝毫形象都不要的百官，有的人甚至已经撸起袖子涨得满脸通红，孔圣人所言的礼仪都被抛之到了脑后。看看吧，这就是满口仁义礼智信的官员，他们看重的根本不是圣人，而是圣人背后所代表的利益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纯粹的儒家学者不是没有，但在官场沉浮的人很少还能保持初心。圣上撑着龙椅缓缓起身，身边的太监高呼一声： 肃静！ 百官好像才反应过来这是在大殿之上，他们倏地闭了嘴，脸色煞白。顾元白一步步从台阶上下来，指着混乱的一群官员，平静之中的怒火隐隐： 看看你，枉费你们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书，你们看看你们如今这个样子，与市井泼皮何异？这袖子撸起来是要干什么？是要当着朕的面打得头破血流吗？荒唐，荒唐至极！ 被圣上指着鼻子怒骂的官员们脸上一白，又是羞愧的红了。 满嘴的仁义道德，满嘴的为国为民，朕瞧着你们这样都觉得可笑。 顾元白重重的一声冷哼，胸膛仍然剧烈起伏。 你们说不好，那就说出来不好在何处。朕看你们不是觉得不好，是你们一己私欲在作祟。看着太傅拿来的这些标点符号，你们眼中的不是圣人之言，不是天下万民，是你们只愿意看到权力的权字和名利的利字。 百官呼吸一滞，着急忙慌地跪地，参差不齐的十几声闷响，冷汗浸透脊背，惶恐道： 臣等不敢。 哼，不敢，那就跟朕说说。皇亲、周亲、尚书何在？九卿何在？都给朕出来，说说太傅之法到底不好在哪里，是哪里不能用。 众臣默不作声。 说啊。 户部尚书最先上前： 臣觉得并无不妥，可用，自然可用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